老爸单位每年检查身体，之前脂肪肝、高血压各种问题，老爸害怕了，天天锻炼，也戒掉了大鱼大肉，这次检查全部符合标准。 其实现在条件好了呀，真的谁家也不缺大鱼大肉，可是这三高问题那么普遍，再吃一些荤油的食物啊，是对健康的不负责。 所以呢，又想滋补又想低脂健康饮食的朋友关注本档就对了。给您推荐的是来自鲜芋仙纯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它不但低脂，还含有很高的蛋白质，里面的人参皂苷、海参粘多糖含量非常丰富。 是的，年底了，为了回馈听众，放出给力政策，买海参呢直接送送送。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城昌县域零售价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，现在是直降1300块钱，只要699元一盒，一盒200克，40头左右。按照6至8倍的泡发率呢，泡发后可以达到4斤，那每根划算下来啊，只要10几块钱。考虑到泡发问题，只要订购一盒，我们就免费赠送给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。订购热线记住了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啊，划算到每头海参只要10几块钱。好多听众说啊，10几块钱我买杯饮料都不止这个钱，我去菜场买个蔬菜也都不止这个钱。 是的， 你让我吃进口野生海参？对啊，咱们到岸价直供，加上年底活动力度就是大，所以呢，您得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10几块钱吃到野生海参，4007106108。 那自己在家呢，来一个海参蒸蛋 ，Q 弹的海参呢，配上滑嫩的蒸蛋，营养满分，味道也满分。那咱自己做的放心，不含任何防腐剂，699元一盒呀，还送海参泡发杯。那赶紧拨打电话来尝尝鲜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音乐。手机尾号是5239的朋友啊，订购了2盒，说海参我们家经常吃，只要是进口的，只要是野生的，我们以后都会重复订购。 您放心好了，鲜芋仙品牌呢，海参全部来自地中海海域，纯进口纯野生，全部有进口的报关单，出入境的检测检疫证明，放心购买。而且呢，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，货到验货，满意之后再付款，不满意的话直接拒收，不会收取您任何的费用。放心，请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0221的王女士加订了2盒。她说呢，前几天订的，配合焖烧杯啊，很好泡发。今天呢，再加订2盒。 谢谢大家。那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鲜芋仙纯进口野生海参市场呢，零售价是1999元，年底回馈只要699元一盒，还送价值299元的海参泡发杯。最后2分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5852的朱女士啊，是订购2盒，那她觉得还是买这个野生海参要比较好。 那肯定的啊，野生海参呢，它是自然生长， 是 不是人工饲料喂养。那重要的是呢，野生海参啊，像这款海参啊，它的酸性粘多糖的含量非常高。像家里有孕妇啊、老人、孩子，或者是压力大的朋友，都是非常好的天然食补材料。 那手机尾号3939的胡先生拨打4007106108，说这个市场价格啊都要1999元，你们699元这个质量能保证吗？ 这点啊您放心啊，咱们享购时间是专业的广播购物品牌。 是的， 699这个价格不赚钱，纯粹是给大家谋福利的。 是， 要知道啊，外国人啊其实不吃海参，在国外呢，只要有捕捞证就可以捕捞海参，所以呢没有运输成本，没有建厂成本，才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带给您。 鲜芋仙海参呢全部都是成年体海参，你像这个养殖海参啊，怎么可能自然成长到成年体呢？那5个月可能就捞上来了。 是的啊，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，马上结束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来自鲜芋仙品牌的纯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，市场零售价1999，现在只要699块钱一盒。我们今天订购一组呢，还送泡发。